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耶耶。冬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吹醒了大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啊啊呀。冰雪溶解，眼看梅花吐蕊，慢慢花叶活落，听到一声集体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呀。经过多少困难，经过多少磨练，多少心儿盼望春天的消息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一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吹醒了大地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啊啊啊耶耶耶啊啊，恭喜恭喜你啊啊啊耶啊啊啊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恭喜你。